贵州茅台持续的下跌才证明牛市快要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贵州茅台一路上涨是在中国股市一路下跌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白酒是防御性的板块，它只是在熊市里边它起作用，而当真正的牛市开始的之后，这种白酒的这种股票根本就没有不会有太好的表现。所以就按照我的预测来讲，这轮行情咱先不说牛市，就当反弹开始之后，一定会伴随着贵州茅台这样的股票的连续的下跌。贵州茅台的下跌非但不能够引起市场的恐慌，恰恰证明着一轮长期熊市的有望终结，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从昨天高开的这个缺口来看的话，您认为有补上的必要吗？什么时候会回补？ 好的，这个缺口不能补啊，就是说如果说10月22号的缺口回补的话，那么就是反弹的这种可能性，短线反弹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只有这种跳空缺口不回补，证明它是突破的缺口，行情才有可能真正的向中级行情蔓延。 嗯，我们看到今天在20日的这个均线上面也是遇到了一些阻力啊，那您怎么来看之后的这个发展？ 因为你看一下创业板的走势就很清楚了，是从这个7月份18年的七月份，今年七月份开始，创业板向下跳水之后，20天线一直是压制这个股指上涨的短期的压力线。所以说，如果反弹行长行要想延续的话，必须向上带量突破20天线。所以接下来股民是满仓的进场，还是说手中的筹码抛掉，就看这个20天线能否有效突破。同时下边的缺口一定不能回补，如果明天就在这个缺口上沿企稳并上攻的话，我认为就可以满仓。那么如果这个缺口被封补了，那就是反弹的，手中的仓位逢高卖出，那还是等二次探底，这是我个人看法。 嗯，好的，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运用市场化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并由人民银行依法为增信公司等专业机构提供初始资金支持，委托其为经营正常、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民企发债提供增信支持。昨天晚间，证监会再出重磅消息，发布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作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配套实施细则从公布之日起施行。昨天11家证券公司达成意向出资210亿设立母资管计划，在吸引银行、保险、国有企业和政府平台等资金分别设立子资管计划，形成总规模1000亿元的资管计划，用于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舒缓股权质押困难。这些券商基本都是净资本排名靠前或者股票质押业务规模靠前的大券商，有的承诺出资不超过20亿，有的意向出资25亿。据了解，未来1000亿的子资管计划将按照市场化运作，这一次券商出资与2015年直接从二级市场买股票不同，同样是真金白银出钱，但通过设立资管计划更接近经营性行为，可以投资股权，也可以投资债权，还可以通过并购重组介入，优先支持优质的民营上市公司，解决股权质押困难，同时对券商来说也意味着他们的业务的机会有所收入。今天亚洲股市全线跳水，欧洲股市普遍下跌，让市场的避险情绪骤然上升，投资者纷纷涌入了黄金市场。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到 1%， 收于每盎司 1234.28 美元，触及7月26号以来的新高，国内金价收于每克 276.20 元人民币。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 6.9374，上一交易日收于 6.9372。 虽然今年以来基础市场暴跌暴涨，但机构资金借到 ETF 布局市场的热情不减。在今年存量的 ETF 净申购激增，新发 ETF 百亿认购资金的援持下，目前非货币 ETF 规模已经达到3358亿，一举突破了3000亿元的关口。其中大盘蓝筹 ETF、 中小盘股 ETF、 国企改革 ETF、 债券 ETF 都有比较大的规模增长。如果再加上香港子公司的 QF ETF、 华夏基金旗下的权益类 ETF 达到了1050亿元，为首家权益类 ETF 超过1000亿元的基金公司。南方、易方达等公司权益类 ETF 规模在300亿以上，博时、华安基金公司旗下的权益类 ETF 规模也比较大。北京某大型公募数量投资部基金经理透露，虽然今年股市跌跌不休，大盘屡创新低，但他所在公司的 ETF 份额反而是屡创新高。今年他所在的公司量化 ETF 产品规模增长100亿左右， ETF 受到机构投资者增持的现象非常明显。这名基金经理分析，像保险这类机构基金比较喜欢高效率、低费率、简洁透明的工具化产品，这说明在市场大跌时 ETF 这种投资方式得到了认可。在市场下跌期间，长期的投资者正在以低成本方式布局逢低入场。中国人民银行定于明天发行港珠澳大桥通车银质纪念币一枚，该银质纪念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货币含纯银30克，直径40毫米，面额10元，成色 99.9%， 最大发行量2万枚。日前中通快递发布公告，将调整全国到上海地区的快递费用，调整幅度由当地服务网点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实施。紧接着圆通、申通和韵达等快递公司也宣布将对全国各网点到达上海地区的快件派送费上调每件0.5元，至此三通一达基本都上调了今年的快递派件费用。不过在三通一达等加盟式快递的商业模式中，快递公司总部只负责干线运输，而前后的揽收派件的工作一般由加盟网点负责，而派件费就是揽件的加盟网点向派件的网点支付的费用。因此此次上调派件费未必会直接带来消费者端的快递费上涨。事实上类似做法在去年的双十一前夕也出现过，去年十月同样是在双十一前夕，三通一达等快递公司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另外前两年的快递旺季，加盟式快递公司都曾上调过派件费，例如2015年双十一前，多家快递公司曾将派件费从每件1.5元上调到每件2元。不过与去年类似的是，快递公司上调的派件费对消费者而言不一定会有直接的影响，北京部分地区的快递网点消费者端的快递费普遍还没有变化。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先生。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刘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在大盘下跌的过程中如何坚守价值投资啊。那么先还得说说这两天的这个行情啊，从周五开始的上涨到今天呢是以下跌暂时结束啊，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那也想请您分析分析啊，这两天的这个两涨一跌啊，都有哪些原因。 我觉得就是说上周五和本周一的暴涨啊，应该核心的原因还是就是说国家从这个国务院到银监会、银保监会和这个证监会都出动了主要人物来维稳股市，另外呢也出台了周末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有人统计大概有七八项吧，这样的这个具体措施。 有人说十大利好， 十大利好，有人说十大，有人说 看你怎么总结了。 对对对，就是说是那个这样的话，就是然后呢，市场周一市场的积蓄已久的情绪整个爆发起来，形成了这个暴涨。另外呢，其实周一晚上也有很多消息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个暴涨主要是因为就是说，一个是估值到底部，然后呢，整个政策利好，十大利好出台，形成暴涨。然后呢，今天下跌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暴涨之后，确实有人获利回吐，对吧？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实际上是今天外围跌得比 A 股还狠。你看香港股市今天跌了3.08%，台湾股市也是暴跌的，日经指数跌了。也是跌了两个多点， 所以今天你看金价上来了吗？ 对，今天主要还是外围市场在暴跌，所以说是我觉得确实是要观察今天晚上，美股的情况。昨天晚上美股是那个基本上是平的，跌0.5%，然后看今天晚上美股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A 股不论从那个政策面还是从各方面。情绪面应该到了一个底部，但现在看来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就看这个外围了，对吧？外围如果说暴跌的话，这样 A 股肯定短期内也好不了。外围如果稳住的话，我觉得 A 股应该会能震荡上行吧。 确实现在呢是这个全球一体化，资本市场也很难独善其身啊。那么人家跌，我们。基本上跌的可能性大，人家涨的我们还有自己跌的逻辑，是吧？ 对。 那么昨天我们探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政策底的问题啊。在节目之前啊，我们也交流啊。按照柳先生的观点呢，其实政策的这个呵护的态度早就出现了，不是这两天才出现的。 对，我的观点呢是政策底应该是在七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就是说整个启动了这个基建的这个投资，另外呢七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这个证监会已经有文发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证券公司，说对于比如说股票跌破这个平仓线暂时不要平仓啊，这里有些窗口指导了。其实政策的整个就是至少政策那个不再去杠杆结束应该是七月份就已经结束了，只是说上周末呢是那个应该说是利好加码了，对吧？明确的利好更明确了，之前呢只是说利空没有再施压了，因为整个今年下跌实际上确实是去杠杆占了很重要的因素。七月份之后呢应该说去杠杆应该来说到了一个顶部，已经是那个政策已经到了一个底部了。应该是这样讲的。 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啊，也特别向大家介绍，就是有11家证券公司成立了210亿的一个母资管计划，然后呢，再通过这个计划呢去吸引其他方面的资金，最后要形成一个1000亿的资管计划。这个资管计划不是用来买理财啊，也不是用来去买国债， 是， 它是用来缓解那些股权质押遇到困难的上市公司。 对， 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啊，就是说本轮的就是暴跌应该是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为止的暴跌，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个中小板、创业板、民营企业，就是股权质押比较比例比较高的这企业，跌幅居前，很多企业可能跌了70%-80%。应该来说就是说是那个其实说这个高比例股权质押实际上就是说是本轮暴跌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 外围的要股票质押呀，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跟中国人的这个有钱想更有钱，对吧？然后呢那个已经很有钱了，想更有钱，每个人都想争这个行业首富、中国首富有关系，对吧？其实这些老板都已经很有钱了，他们就把股票质押出去，然后呢拿到钱之后再去投资，有的可能直接投资股市，有的可能投资于别的行业，是吧？想把产业做得更大， 结果就是说是他们也没有，就是说是那个遇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去杠杆。第一，第二呢，实际上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当初质押股票的时候，这股价就在高位， 对， 对吧？他们本来不应该值那么多钱， 嗯， 就是说是那个又质押出去了之后借了那么多钱，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撑不住的。 打个比方，就是这个房子是吧？ 对， 从5000涨到了8万， 对， 是吧？ 是。 那么你想，以后还要涨。 对， 那不如把我这个房子啊，在不卖的情况下，先抵押给银行， 嗯， 套出来一点钱，套出来一点钱， 其实套出来很多钱， 是吧？ 对 对，再到什么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我再买它个10套8套的， 差不多吧。 结果没想到，哎，卖不动了， 一线城市暴跌了， 啊，这个限购限售了，然后价格呢又这个下来了，那最后就是， 嗯，价格下来，券商就是说需要就要你追加 对 抵押物。或者追加资金， 嗯， 你追加不出我就要平仓， 你的房子就要给你拍卖了。 对啊，实际上就是说是你去看一看，就是很多大老板、上市公司大股东，现在算一算，可能就是负资产。 嗯， 负资产。嗯，其实是有一个那个，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是讲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原来把他的那个，债。就是把他的那个股票市值，当成他的净资产， 哦， 对，股票市值加上这个就是债务是总资产，对吧？ 嗯， 现在呢，净资产缩水了，对吧？债务一点都没减少， 嗯， 是吧？实际上他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民营企业大股东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状态，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救的话，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已经借不到任何钱了。 嗯， 我就去过这样的企业， 就公司卖2遍都不够还的债。 对，他公我去过一家企业，就是说最高峰的时候，这家企业大概有600亿市值。 嗯， 现在只有大概60-70亿市值。 嗯， 但那600亿市值的时候，对吧？把它质押出去，可能把股票质押出去，可能借了都200-300亿。 对， 但现在股票市值只有不到100亿了。 嗯， 那你说，但是他那个200-300亿的债是要还的， 嗯， 对吧？这样实际上是处于资不抵债状态，他就什么都不能干了。对，所有项目停下来。 有时候我们跟大家说的啊，不要去搞这个融资啊， 对， 去买股票啊， 是 不要借钱买股票啊， 对， 是一样的。这个做生意当上市公司老板也是这样的。 是很多人说呢，就是说我借钱买股票，我借一点点，我就一倍杠杆。 嗯， 对吧？这总没问题吧？ 嗯， 但是没想到呢，就是说这个资产下跌啊， 嗯， 现在一看回过头去看，可能变成了5倍、10倍杠杆。 嗯， 是这么个道理。原来是一倍杠杆，但是你净资产下跌了，那就变成5倍、10倍杠杆，就很危险了。 对，我记得在这个年中还是这个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聊过这个康波周期的问题啊。嗯， 对， 当时呢，嘉宾也谈到，就是说这几年可能是资产价格比较便宜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么。好，我们再说回来啊，成立了这么多的钱， 嗯， 要去缓解他们这个股权质押的困难。 嗯， 那您认为有哪些缓解的形式？ 我觉得缓解股权质押的困难的话，就是说，首先是那个现在最核心的是那个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状态的，对吧？可能处于平仓线状态的这种，属于违就是法律上面，他已经等于说已经是那个就等于说属于一个违约状态了， 嗯， 对吧？这么一些公司呢，让他就是说解除这个违约状态， 嗯， 解除违约状态怎么办呢？那我觉得有个办法嘛，就是那个相当于就是说再提高一些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这个1000亿，肯定是。相当于有部分再借给这个上市公司一部分或大股东一部分，然后再还给这个 券商， 这样的话使他处于这个没有违约的状态， 嗯， 就把这个抵质押率啊降下来，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主流途径。 嗯， 另外呢，就是说是那个，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真正有一些上市公司，好的上市公司，很多有些上市公司的项目啊，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没有信用了。 嗯， 项目停工了，停下来了，实际上给他点钱， 他就能活， 他就能就把这个项目启动起来，就会有现金流， 嗯， 对吧？这样的项目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那个这个疏解基金呢，应该可以注入一点进去， 嗯， 因为注入一点进去，可能这个项目可能他这个项目有总投资10亿，他已经投了9亿，就剩1亿就能启动了， 嗯， 那就可能这种项目也是很多的。我去考察上市公司就有这样情况， 嗯，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确实是很多上市公司啊，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 都很好，但是呢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企业那个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上市公司啊短期流动性极其缺乏，员工已经有半年没发工资了，也有上市公司是吧，然后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处于崩溃状态，但企业的技术啊市场啊都在，我觉得可能这种企业需要几千万资金就是把这个当前的这个困难解决了， 是 也是有对吧，哦，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就是说是那个可能这个基金啊它有1000亿的规模，它可能啊就是说不需要它出资，它可能就是说是那个以一种征信的方式对企业，对吧，征个信用进去之后就是银行，因为银行原来断贷了嘛，原来贷款到期就不给他续贷了对吧，我给他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是那个增加一些信用，他可能就是说就续贷对吧，这种方式多种方式吧，我想就是说是把那个就是但关键是这个企业本身不是一个炒概念，不是一个就是说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资产，就是短期流动性危机是吧，这样的企业呢让他那个就是度过这样子的困难，然后呢让他处于违约状态呢把它给解除掉，这样的话让他的核心的是我觉得这个企业的生产经营让他正常运转起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应该达到这个舒缓基金的目的了，然后最终呢是要靠这个股价可能就是说慢慢的上涨对吧，然后呢慢慢的上涨，通过这个上涨呢来缓解整个的这个债务问题吧， 也许啊这个资金啊还不够是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好钢也要用在刀刃上，这么多的企业都要钱，给谁不给谁，刚才您谈到了企业的几种状态啊， 对， 但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的发展势头是比较良好的， 对， 不是那种盲目扩张或者是说都这个瞎投资啊，或者是瞎造了， 很多企业就把钱可能就是说直接是那个就是没有投资在主业 上面 对吧，就是说这样的企业，但是这个需要这个基金来进行识别，对吧， 市场化 识别嘛， 对 吧， 对，包括前两天这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啊召开的这个会议也特别谈到了，有这么一句话我跟大家念一下啊，就是施好民企债券融资支持计划，提高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考核权重，对暂时遇到经营困难但产品有市场项目有发展前景技术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不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啊，这指的是银行在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上面啊，所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政策也是多措并举在缓解这个企业股权质押的问题和融资难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效果啊也许需要时日，因为刚才您谈到， 但是就是说我讲的呀，效果虽然说还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啊这次啊就是把这个问题找到点子上了，跟上了，至少把这个中国资本市场下跌的核心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根给找出来了，这样呢而且把钱呢一定要放在这根上面，这样的话应该来讲我觉得是那个还是对整个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还是很有信心的， 是但是最终还要看的就是说这些企业的经营， 对， 是吧，它股价得回升，要不然这些基金它又套里面就麻烦了， 是股价回升企业的业确实企业的那个业绩啊也得回升，很多企业就是说是我们看到就是有个行业很就是个环保行业可以看，就是说它很多环保行业突然就是说业绩大幅下滑，你看像什么东方园林啊，像什么门草抗旱啊，像什么碧水园啊，全部大幅下滑，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它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就是因为它很多项目没有资金就停工了，造成业绩下滑，有资金它项目就启动起来，就可能就会有现金流。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跟今天的嘉宾刘振华先生一起来聊一聊，一般这个市场底啊都在政策底之后啊，那这一次呢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呢，我们应该买指数啊还是买个股啊，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啊坚守价值投资又有哪些方法，稍后见。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资讯部分当中啊，有一个股评连线，请一些专业人士为大家来分析当天的行情。那么在周一和周二呢，我们会邀请现场嘉宾和大家来聊一聊当天的这个股市情况以及未来的投资策略。在周三周四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于财富管理和财富安全的话题。在星期五呢，我们节目会重点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来选择保险产品。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知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先生。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下面想听听刘先生的观点啊，就是我们看以前的一些历史数据啊，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啊，很多这种利好市场的政策出台之后，往往市场的指数还要再走一段啊，往下再走一段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特点？ 对，过去的规律是这样的，就是说政策呢，就是在下市场下跌过程中，政策呢慢慢的转向利好，对吧？然后积极的政策，然后呢市场呢却那个可能还会继续下跌，对吧？往往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政策底已经确认了，市场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也很难判断。但是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忆一下2008年那一轮，实际上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当那个温总理宣布4万亿出台的时候，实际上市场就是最低点。那个周末出台，从那下周一开，整个市场就一直往上走了。 我也记得很清楚， 对，4万亿出台就一直往上走了。 我看这个央视的新闻啊，央视当时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张泉灵就在发改委门口报道 啊。 后来就是有很多的地方政府 对那个就是 都去发改委要项目， 那个就是1664点嘛，就是那个就是底部了。所以说，但那个是等于说全面利好出来了嘛，对吧？如果说我们把上周末看成全面利好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也有可能就是说整个市场底部就是本周一就是上周五就出现了，也有可能，对吧？所以说是那个确实是对于预测整个市场啊，就是到底是怎么走，我觉得就是只有你等市场发生了之后你才知道。现在呢就是说是那个说实话，100个里面可能认为30个现在是底部，有70个可能认为现在还不是底部，但是你买不买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还是要靠自己的判断，认为现在是一个低点，认为自己拿的股票估值很便宜了，公司又很好，那我觉得就是没有问题，对吧？如果认为自己的公司是一个垃圾公司，然后呢估值还很高，那市场如果是在底部的话，你应该也卖掉你的公司。所以说还是要看，对吧？就是说是那个你买的东西是什么，对吧？ 好， 那结合一下今天这个贵州茅台吧，这样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我们来说一说。贵州茅台今天跌了7.4%啊。一天市值缩水645亿啊。 对。 现在是在641块钱左右啊。那么关于贵州茅台可能观点，市场的观点一定是分歧的啊。我们刚才连线的时候， 对， 那位嘉宾呢说的是 茅台下跌就市场可能底部的开始是吧？ 对对对，您听到了？ 对，我听到了。 是是是，那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贵州茅台就是白酒板块的下跌呢，是确实是代表了一些市场的目前的资金的一些情绪。 嗯， 这个资金肯定是，而且今天就是说，从一些这个现金流比较好的板块进入了一些。就是说现金流比较差的板块，你看就是那个环保、 从消费类的出来了， 对对对对， 到这个 他们可能认为呢，就是说市场就是说整个资金面问题，资金问题，因为随着这个政策见底呢已经不是问题了，是吧，所以说市场的热点，很多人猜测市场热点可能会转到这个就是说资金密集型行业，有这种趋势。但是呢我想说呢，我还是因为我是从价值投资角度呢，我们还是不应该是去猜测市场的这个风格变化，核心的还是要去看贵州茅台它的估值合不合理，贵不贵。然后呢它的目前的这个贵州茅台这个白酒的销售，整个白酒行业的销售目前有没有遇到问题，从这两个角度去看，如果它的估值很便宜，是吧，然后它的白酒还是销得很旺盛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说那这个股票今天的暴跌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影响，就我们就如果你拿着贵州茅台，我觉得你应该不应该去跟随这些情绪，对吧，应该去还是要去观察，我刚才讲的第一呢贵州茅台目前贵不贵，第二呢贵州茅台就是未来看它的销售，它的那个企业经营有没有问题，我们看到12年那波是遇到了市场环境和企业经营两方面的问题，对吧，目前我观察就是整个白酒行业，你看今天出台的水晶房三季报， 出了这个季报了， 对吧，90%的增长，对吧， 对， 然后呢那个我们看到这个至少是贵州茅台现在在我们终端层面还是一瓶难求，对吧，就是说你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是那个当然的问题等你出现，但有可能有人会说了，等他问题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跌得很低了，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现实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贵州茅台目前的估值18年的估值应该在市盈率应该在不到25倍嘛，对吧，22、23倍嘛，对吧，然后呢它的市场目前也没有问题，对吧，然后实际上它还是供不应求，它还有很大的提价空间，我想就是说今天的下跌核心还是就是说有一些敏感的资金才预测市场的这个趋势，他们也有可能预测错的，对吧， 我提一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您说这个包括贵州茅台在内的这些白酒是用来喝的还是用来炒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这个白酒肯定是用来喝的，就是说当然现在很多人说目前的白酒终端白酒好像被人炒作，被人那个收藏囤积了，但这个呢就是说是那个到底我也没有看到很那个相关的这个 权威的调查， 权威调查明确的证据没有，对吧，我只是看到它的这个白酒整个的这个销售还是很旺盛，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白酒的价格问题不大在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2012年的时候，贵州茅台的终端价是2000块钱，出厂价是819块钱，对吧，12年的时候那轮高点， 是的， 对吧，现在2018年贵州茅台的现在终端价格应该也是就不到2000，大概1700-1800，对吧， 他自己的官方价好像1400多、 终端价是1400买不到嘛，然后出厂价可能就是900块钱左右，涨一点点，目前比那个时候，但是看看我们的整个12年到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货币发行了多少，房价比12年的时候贵了多少， 是吧？实际上但茅台的价格实际上跟它当时没有什么变化，虽然这个六年实际上是个茅台去泡沫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它的终端价格实际上是目前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水分很少的， 嗯， 其实是应该是那个，如果纯粹按供求来讲的话，这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嗯，水分很少，酒精度是54， 对， 也有30多是吧？ 是是是。 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在一些股票上面，我想是不同的投资人有不同的观点哈、啊，也会存在分歧啊。就以刚才这个白酒为例的话哈、啊 嗯， 那么。我们应该是买指数呢还是选个股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回答。 嗯， 就是我就借用巴菲特的这个他的 观点 就是说普通散户、 嗯、 一般的散户一定是买指数，买 ETF 指数，对吧、哦 嗯、 然后定投是可以的，但是呢确实是最好买什么上证50啊或者是沪深300啊这些指数。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举个例子，香港市场大概也有两三千家公司，51%的公司啊是市值是10亿以内的，不到10亿， 10亿港币、啊、 对，港币仙股。任何一个市场好优秀的公司，好的公司实际上都是极少数的。 A 股市场就是说在2015年就是或者2007年，就是不管好不好都是那个各种股价齐飞这种现象，是吧？我觉得是特例，不是常态。其实是这两年，就去年前年香港也是大牛市，你去看看香港，但是大牛市它上涨的股票也是少数。 嗯， 美国也是一样。所以说这个是资本市场的常态，也是这个中国企业的常态，好企业是少数。所以说一般的散户，一般的投资人，他要从4000-5000家公司里面选出好的企业，选择上涨的企业，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所以说我是建议就是说是那个普通散户， 嗯， 就是应该买指数，或者说如果说你有那个比较有实力的这个就是 实力的资金， 不是实力，就是有实力的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资产比较多的话 啊， 就配置一些信得过的私募，还是比较好的。自己去买股票实际上从历史所有的数据都已经证明了，就是亏多挣少、 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刚才我们也特意选了一条新闻啊，就是今年虽然这个指数在跌、 嗯、 但是这种指数类的基金的销量是激增，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 个 ETF, 这是非常正常的，对、 嗯、 非常那个应该是健康的这个趋势。 嗯，为什么？ 这就是证明了我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去买基金、 嗯、 去买指数了。 但是啊，也没有统计到底是个人买的还是机构买的。 就是说是这个应该是实际上肯定是有统计的啊、哦 嗯。 实际上就是说，从2016-2017年、2015年以来，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的这个机构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 嗯， 就是说整个机构的力量越来越明显了，不论是那个私募还是公募还是那个外资，都是机构化越来越明显。所以说整个我觉得整个市场也越来越趋于理性， 嗯， 越来越趋于理性，而不会说是那个就是炒作为主啊，整个市场这个妖股啊那个垃圾股啊齐飞这种现象，我觉得会以后会越来越少。 嗯， 因为谁会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呢？特别是经历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那个股票质押大股东的爆仓，这个15年以来的股灾之后，我觉得如果说你为自己的财富负责的话，就应该去理性投资，选择一些那个优秀的指数或者优秀的基金经理去投资它。 嗯，好，所以刘总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如果您是个人散户投资者的话呢，用的还是自己的这个闲钱的话呢，最好还是买指数啊，这个抗 风险。但是呢，确实是有的投资者又会讲了，你看指数过去10年不也没涨吗？上证指数，对吧？但所以说我要选一些，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其他一些指数，就是说比如说去上证50过沪深300过去10年实际上涨的还是比较多的。 嗯，是的。上证过去10年是，但是您不要扛10年，对吧？任何一个股票，它也应该有一些周期的啊，我是这么想啊。一直上涨的股票，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散户来讲呢，最好不要去选择 周期，还是要选择这个闲钱长期坚定持有，选择一些这个由优质公司组成的指数。 如果一定要买股票的话，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下跌的过程中如何坚守价值投资。我们来看一个判断吧，就如果根据您的了解啊，这个如果选择的还都是中国非常优秀的公司的话，在这一次的下跌当中，这个回撤大概是在多少？ 我觉得如果说选择一些非常优秀的公司，如果说以哪怕比如说以这个银行为代表，我觉得或者说是以保险为代表，那我觉得就不也就下跌个10%到20%之间嘛，对吧？你看如果说我们从年初到现在的话，你去看中国平安跌了不到10%，应该是这样。实际上是 一直在60%啊70%啊， 对， 中间 其实真正下跌，你如果选择真正优秀的公司，实际上是那个到目前为止回撤不是很多的，不是很多的。 那怎么来坚持呢？ 坚持的话，实际上它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是那不能用杠杆，用杠杆你没法坚持，是吧？ 弹药不够， 对，弹药不够。第二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要选择自己熟悉的公司，你不熟悉的公司，你一下跌你就慌了，你就肯定也不能坚持，要选择自己真正懂得、熟悉的公司。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是实际上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挺好坚持的，因为你拿的东西真正便宜，我觉得还是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的市场上的很多公司，优质公司，我觉得相当便宜，买它比买房子要合适，是吧？我觉得如果您就是说是不担心中国的国运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 好，那如果自己买的股票已经套了50%甚至更多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实际上如果说你真正选择好的公司，你应该套不了50%。就如果说真正选择就是自己信任的优秀的公司，如果说套了50%，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核心的是要去分析，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你这个公司，就是说价值投资卖出公司不有至少有4个条件嘛。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公司到底还行不行，对吧？如果这个公司还是可以，还是很有市场竞争力，对吧？那就应该坚持。如果这个公司当时就选错了，你认为价值投资，但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个垃圾公司，跌了50%了，我觉得也应该卖掉，对吧？第二呢，就是说是那个，但对，这针对高手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认为目前市场上还有比你持有的公司更好的公司，性价比更好，你虽然跌50%，但那个公司虽然没有跌50%，但那个公司明显的性价比未来的成长空间比你这个公司大，那你就应该卖掉它去选新的公司啊，对吧？ 货比货嘛。 对。第三呢，就是说卖出条件，就是说你这个公司估值还贵不贵？当然下跌50%之后，其实到目前为止，照我看，还是有很多公司还是比较贵的。因为你看看，就是有一个指标嘛 ，AH 股的溢价指数，很多公司 A 股比 H 股要贵好几倍呢，对吧？第四个， 我接您这句话啊， 对， 就是有一家公司股票都快跌了一半了啊，还在减持， 是 啊，你想想，这个老板认为这个价格还贵，他还要减持，不减的话，以后来不及减。 对，也有这种情况。对，我刚才讲了嘛，就是说以香港为锚的话，香港50%的公司，51%的公司是10亿港币以下的嘛。其实 A 股的比例跟它应该是类似的，不是说 A 股就比港股优秀，都差不多的实际上。所以说 A 股呢，它就是核心呢是有个那个壳因素在，就壳价值，所以它的整体的估值会比香港高。但这个因素实际上未来到底会不会存在，谁也说不清楚，是吧？所以说如果说第三个因素它还是很贵的话，那我觉得也应该是悬崖勒马，对吧？应该减掉。第四个呢，就是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存在这个市场大的系统性风险。但我如果大的系统性风险还要往下跌几个数量级，对吧？还要跌再跌30%以上，那我觉得也很危险，对吧？ 这个不要和大势做反抗。 对，但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市场再有20%-30%以上的这种暴跌，这种系统性风险，我个人认为可能性确实是不大了。所以说重点考虑前三种情况，对吧？你去看一看自己的股票怎么样。但是呢，我又反过来讲，作为一个散户，你要去判断我刚才讲了前面三条，公司好还好不好，核心竞争力在不在，还有没有更好的股票在， 或者工资还贵不贵，其实很难的。又回过头来讲这个问题，就正因为这么难，这么难判断，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散户还是应该等这次真的是解套之后， 嗯， 就不要玩股票了， 嗯， 就还是应该去买指数基金，是这样的情况。 我今天因为做这个节目，有时候也会问问同事啊，大家怎么来看啊？大家都纷纷摇头啊， 嗯、 就是曾经伤害过我一次，你不要再指望在我身上再伤害第二次。 我觉得这是理性的，但是呢，也很难。等市场到了4000点5000点的时候，很多人又会冲进来， 又忍不住了，是吧？ 所有的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就是股市里面，我特别是那个，其实我现在回个头去看看那个，就是之前我们谈到过的，有个叫董宝珍的， 嗯， 我现在觉得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就对人性的理解， 嗯， 还是很到位的， 嗯， 就是股市里面最核心的是要用你的理性， 嗯， 人都有两方面。第一个是理性，第二个是感性，也叫动物性。 嗯， 最核心的股市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就是要用你的理性去控制你的动物性，是最核心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就是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都是因为都是那个有动物性的一面在股市里面，特别是在下跌或者暴涨的时候，你更难控制你的这个人性。 嗯，人的情绪往往会受到身边的人啊的影响， 主要说还要说市场影响， 对，受到 一根阳线 客观变化 吗？ 客观事物变化的影响啊， 对 啊，所以人无完人啊，不管是这个散户也好，还是说所谓的这个股神啊、 嗯、 大仙也好， 对， 我这有一案例啊， 嗯， 我今天看到的就是杭州有一个知名操盘手连续抵押3套房产抄底股市，结果失败，6000多万的中式豪宅被查封。话说在杭州有一个叫江南里的中式别墅住宅，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啊，在那有没有房，里面有76套中式园林风格的独栋庭院别墅。这个房子当时在16年开盘的时候价格就到了10万啊，到了10万，现在啊也更贵了。而且呢这个房子啊很有意思，按照胡雪岩故居为蓝本来进行设计啊！我去过胡雪岩故居，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呀，我要有房子，我也要这么设计啊！没想到，你看他们就这么设计了，可惜 抓住人的心理了 啊！我连这个房产在哪都不知道啊，更多的是没有那么多钱。那么，在2年之后啊，这个房子现在的行情大概是在20万一平， 嗯。 那么被查封的这个别墅呢是6000万， 嗯， 别墅的主人是一个80后的姑娘，哈哈，那么她在这个杭州的金融圈子里还是挺有名的。那事实上呢，这个姑娘呢，她还有一妈妈，她妈呢是1963年出生的，实际上这个妈妈才是背后的幕后主人 啊，幕后大佬， 他也是杭州金融圈里面颇有名气的操盘手，就是这个妈妈是， 嗯， 他女儿只是，就是住在那啊，对，是这个意思。那么法院了解到，早几年股市行情好的时候呢，这位母亲啊就借钱投资，向很多人都借，而且借给他钱的人呢，都是杭州商界名气响当当的人物，单笔借款就达数千万元， 嗯。 因为正好赶上前几年的一波牛市，再加上他的眼光，他确实赚到了钱，而且呢就买了啊一些这样的房子。结果没想到啊，他的股票出现了下跌，接连出现亏损，有些股票甚至被强行平仓。眼看借款合同就要到期，手上钱呢又不够还本息，于是呢他想尽快融到资金，投入股市去抄底，说不定能够把亏掉的钱再赚回来。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股市又跌了一下，他融资的钱也被跌完了，于是他还不了钱，借款人就到法院起诉啊。那么法院呢一判他也没有钱去还，最后呢就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时候都挺顺利的啊，这来你执行吧， 嗯， 这挺顺利，挺配合。后来呢，这房子就要到网上去拍卖去了， 嗯，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是 啊，你看看。这样一个梦幻般的故事啊， 嗯， 一个泡沫就这样碎了。 是， 您身边有这样的案例吗？ 我觉得，这个案例就15年不有好多吗？15年的时候，好多人爆仓跳楼的， 嗯， 就说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他 跟那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嗯， 他其实都犯类似的问题。 嗯， 股市里面就是第一条就是高杠杆，就是说他把以前挣大钱、挣了很大的钱的这种归因啊，他归为这是我个人的能力。 嗯， 因为我的能力高，所以我才15年挣到了大钱。他没有把它归因为是一个运气，是一个时运，对吧？实际上啊，在股市里面，绝大多数人把他挣钱呢归为运气，把赔钱呢归挣钱呢归为自己能力， 能力 把归钱呢归为运气。 嗯， 但实际上是那个股市里面啊，就是说确实是运气因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对吧？但是呢，你千万不要把是运气因素归为能力因素。我个人认为，股市里面挣钱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刚才讲了，就是说是那个你的专业能力， 嗯， 对吧？估值啊，专业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心理素质，对人性的这种理解，对吧？第三个呢，就是运气，运气非常重要。有时候运气好的时候，你前两项因素你都不需要。15年挣钱，你前两项因素不需要，就只要买就行了。对吧？但是呢，那时候运气好，刚好在15年年初买了，15年5月份跑了，那运气好，对吧？但运气不好呢，15年5、6月份买，那运气很不好。所以在股市里面，就是说千万要想清楚，我挣钱了，是我的能力提升了，炒股能力提升了，还是因为最近运气好？那大多情况其实运气原因，像刚才这位女士，我觉得她挣钱是因为她运气好，运气的原因。所以赔钱，长期来赔钱其实是必然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人呢，他往往运气不错的时候呢，他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能力了。 对，完全不考虑自己能力，完全以为自己就是股神了。 嗯， 就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这个道理 是 在股市当中啊，它没有那么长的周期，它有可能3年、1年就可以让你来一个反转。 对，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是那个。股市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对散户来讲，建议呢可以买基金，不要上杠杆，对吧？对于专业一直要在股市里面做的，或者说有些职业散户，或者有一些一定要来做的呢，就确实是第一呢，就控制好风险，对吧？那个涨的时候呢，宁愿挣得慢一点，对吧？然后股市涨不好的时候呢，让你赔的也会少一点，是吧？让自己慢慢的变富。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就像巴菲特讲的，慢慢变富。他实际上，巴菲特的财富你可以去，大家都网上都有那个各种那个什么嘛。60岁以后，是他在他财富增长的是90%以上。 嗯， 他90%以上的财富是60岁以后挣的。 嗯，而且人家身体还挺好， 对，身体还挺好的， 对吧？ 是， 咱们还要结合这个变量啊， 对 啊，作为很多这个中年朋友、青年朋友啊，炒股一定要把握好风险啊。 嗯， 繁华终散尽，老去何所依？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风险，控制好仓位。今天节目呢也快结束了，那明天的市场我们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但是借用刚才柳先生的话呢，就是说明天的外围市场，包括今天晚上的这个美股， 对，很关键， 可能都会对明天的走势 短期的判断的话，确实今天晚上美股很关键。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整个外围市场是在暴跌的， 嗯， 我没有看今天欧洲市场实际上已经开盘了， 是 可以去看欧洲市场，现在你看怎么样？对吧？ 我现在 我估计是也 电脑没有连到 的，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晚上美股市场还是会影响明天的走势。但是呢，今天晚上如果美股市场如果说不跌或者说微跌的话，我觉得明天 A 股市场应该问题不大， 嗯， 对吧？因为今天 A 股已经跌了嘛，对吧？比它先跌一步了，是吧？嗯，只要不暴跌，我觉得明天问题应该不会很大。 我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做股票节目的直播间哈，全是电脑屏幕。我看到目前这个德国巴黎的这个指数还是在下跌的。 下跌的是吧？ 对对对。 嗯。 金融时报的指数也是在下跌的。 应该是在下跌的，应该是因为整个这个今天的整个亚洲市场的这个暴跌其实比 A 股跌的都多的。 嗯 嗯。 金融时报指数下跌了将近一个点。 嗯。还好还好。 好。那不管怎么说，涨涨跌跌。